个样子要啥？啊，不行，我太肥了。我现在我的现在就在吃，那么就不得不得运动了。那哪怕的啊，从小不是啊，从小嘛，就记得不是。Gracias.